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64集结束的时候，天有些晚了，但眼前俱乐部宽敞的宴会厅内，数不尽的吊灯招摇闪烁，夜仍未央。陈万良叫说得上话的那几个人上前合掌，请的照相馆师傅等了许久终于开工。女人们在远处等着，看男人们站成一排，有年轻些如韩听竹的，也有年纪大的胡子都见白的。阿音不是第一次见他拍照，他知道他不喜欢做这种事，手向后一背，面色沉得比平日里还要深上几分，再加上每天都是黑色长袍，实在是有些像阴司的某位名叫范无咎的鬼差，人们更习惯叫他黑无常。家里客厅那面挂照片的墙上每张都是这样。韩听竹与竹寒不同，竹寒有真的资格，一生未从虚幻万象中求个真，而韩听竹呢，他求不得，那些虚的实的都不得不照单全收，且他最会对假意安之若素。唐三娶了永成回到阿音身边，他见着那些拍合照的人们散了，心思骤起，他还从未同韩听竹有过合照，一张都没有。想想那些拍照的好时机，他们两个人都错过了。成婚宴客那日，未等宴席结束，他就溜到了后廊，韩听竹也跟着来了。上元那日更不必提，他恼了，独自上楼回房。韩先生为哄他热闹办的堂会，主人公倒是不见，更早的时候亦是没什么好提的。阿音笑着走上前，拦住了要走的韩听竹，同陈万良说道：陈老板，让师傅给我和听竹拍张合照可好？他怔愣，为所听话语而觉得不真切。陈万良连连点头，本就恨不得抱着韩听竹道谢，韩太太一点小小的请求太容易满足了，还唤唐三把木雕放在旁边的小台子上视作点缀。阿音今日穿了身白，韩听竹依旧素黑，一黑一白倒像是在拍结婚照。旁的众人皆沦为陪衬，阿音带笑催促他：笑一个。韩听竹僵硬扬起嘴角，有些仍沉浸在恍惚之中。摄影师朗声倒数，钻进了幕布里，一瞬细闪，像变成了。后来还是唐三特地殷勤着去照相馆取的，确切地说，韩听竹叫他日日都去看上一看，催上一催。当然，这不能同阿音说。信封纸包着的照片在他手里，阿音靠在桌沿，曲线窈窕。韩听竹虔诚着打开，那时工艺尚不成熟，整体昏黄得很，但仍是真真被镌刻的清晰，白裙黑袍，明眸浅笑。阿音轻挽着他的手臂，旁边立着一座有些年代的木雕，此景被记载下来。诚然人不恒久，相片却能恒久。阿音坐在他腿上，抽一支油性最好的笔，照片翻到背面，题上星四年冬月留念，字很俊秀，是传统意义上男人的那般俊秀。都已经写完，韩听竹轻笑着点他： 阿姨好笨，冬月是农历，还没到，现下只是11月。 阿音后知后觉的：你怎么不早同我说，就任我写下去，现下已经改不了了。 无妨，这样就好，因为我知道无论是11月还是冬月，你我都在，都值得留念。 把照片放在了唐三顺便买的画框中，韩听竹亲自下楼撑一截梯子，挂满相框的墙要重新洗牌，腾出来最中间的位置给韩先生韩太太唯一的合照。阿音在下面扶着梯子费力地仰头： 你动那么多做什么？边上有位置挂上就成了。 韩听竹仍在挪其他相框： 好生扶着，我挂还是你挂？ 你少同我来霸道这一套， 当我是你帮会里的手下？ 我以为女人都会喜欢。 韩先生哪来的错觉？ 那阿姨喜欢哪样的男人？ 你在套我话，我都已经嫁你一年，还问我这番话，我……韩听竹仍在试图把相框摆放位置调整得美观合适，手上动作不断，也就是随口同他叙叙。 并没有这个意思，随便说。 气氛太好了，阿音实在是放松，说是帮他扶着梯子，其实那矮梯稳得很，除非韩听竹在上面跳舞，不然哪那么容易掉下来。也没有特定的哪一种，同你长得一模一样就可以喜欢的，对吧？若是非要说品行，那性情要同你截然相反。韩听竹挂相框的手顿了顿，开口有些凉飕飕的。 哦，譬如之南那般。 天哪，阿音甚至想扶额再翻个巨大的白眼给他。韩听竹不是第一次觉得他中意周之南，亦或是周之南那般的男人了。要说男人吃起醋来绝不输女人分毫。才不是，要我随便说，说了又好大的醋味，你真是好烦。 烦也没用，婚书还在书房的柜子里锁着，你要记得。 阿音只觉得或许因他活了一千多年，总觉得眼前三十多岁的男人仍旧幼稚。他笑得很深，在他看不见的背面用眼拨弯他，却不知自己开口其实同样。我偏不记得，你可要锁好了，保不齐什么时候被我撕了。韩听竹终于摆好了相框，把那张合照慎重地放在正中，三两步下了梯子，把阿音扯到怀里，从背后揽住。 你敢了？ 还有我不敢的？ 没有。 快些求饶。韩听竹看向正中的照片，好似出神。 求求阿音，莫要妄动。 阿音一出神，用心咀嚼那妄动二字，想还是会想，但如今坦然了许多。好。战火仍未绝，上海温素衣时时在戏院开唱，场场戏票都要售空。李自如常来家里，或是三个人淡淡喝喝茶，或是让他给韩听竹号号脉，日子过得倒还不错。英伦也有运势传来，老朋友过得都好，他们即便在这水深火热之中，一觉人生仍有光，有盼望。那是民国三十年的12月7号。阿音记得清楚，因这一日被载入史册。韩听竹早先得到要办拍卖会筹措资金的消息，就断言过，日本人将要有大动作。果不其然，几日前他见着家里的收音机尘封许久，便让唐三修了修，却不想三两下还修好了。韩听竹对这些玩意儿没什么兴趣，任他摆弄得认真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